Game of Three,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sixth in ladies singles. Since freestyle skiing became an Olympic sport in 1992,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it in all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1 gold, 2 silvers, and 1 bronze, latest medal won in 2006.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2 freestyle ski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4,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14th in mass moguls. Beginning in 1952,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ice hockey in 15 previous Olympic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2 silvers and 5 bronzes. Beginning in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Nordic combined in 20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4 golds, 8 silvers, and 2 bronzes. Latest medal won in 2006.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all 3 Nordic combined events, with a team of 4,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4th in individual large hill, 10 kilometers. And beginning at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ski jumping in 20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10 golds, 8 silvers, and 4 bronzes, making Finland the most successful ski jumping country up to 2010. Latest medal won in 2006.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all 3 ski jump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5,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4th in normal hill, individual and large hill team. Since snowboarding became an Olympic sport in 1998, Finland has participated in it in all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1 silver and 1 bronze.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2 snowboard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5, winning silver in men's halfpipe. Beginning in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1924,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speed skating in 20 previous Olympic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7 golds, 8 silvers, and 9 bronzes. Latest medal won in 1968.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2 speed skat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4,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5th in men's 500 meters. 我的冰雪情，我的冬奥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采访了首都外语志愿者协会会长程浩。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外语志愿者协会的程浩，主要工作是提升我们尤其是北京市的这个外语水平，还有一些大型的为一些大型赛会提供一些专业的翻译服务。协会的成员是之前参与过比如说北京的奥运会、广州亚运会，还有南京的青奥会、2016年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还有我们参加2018年在韩国平昌举办的冬季奥运会，这是我们目前所做出的一些事情。 通过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一些实践啊，那你认为就是对于这种大赛或者是赛会的这些志愿者来说，对他们有哪些最基本的要求，有还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呢？ 就拿大型赛会比如说奥运会亚运会来说，因为要求大致是一样的，首先呢第一个选拔条件就是外语能力，外语水平至少是跟中外交流是没有大问题的，外语水平是很重要的一关，尤其是我们出国去外国参与这种大型的活动。第二个就是说要有大型赛会的服务经验，比如说之前我们参与了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比如说之前比如说参加有北京奥运会的，有广州亚运会的，我们也是优先录取的。 那这些志愿者如果是在国内进行这样赛会赛事的服务，和到国外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吗？ 去国外对外语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主要是外语水平这一关，熟悉比如说韩国的平昌冬奥会，我们除了英语之外的对韩语也会有一定的要求。奥运会来说它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因为对他以往的一个经验，他比如说他一个工作处理问题的一个能力，这也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和判断，比如说与人交往、与人交际的这种能力，赛事应急就急救，还有一些竞赛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他会首先要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涉及到冬奥会，比如说就拿冰壶来讲，他 会，如果他这个志愿者涉及到冰壶赛场的一个志愿服务，他要求对冰壶这个体育项目的一些竞赛规则要有一定的一个了解。 通过自己做志愿者，同时又组织志愿者这些活动，陈浩本身又得到了哪些收获呢？ 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志愿真正让我就是说提升的特别特别快，可以就是说把我本人就是说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因为他志愿不同于其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涉及的面很广泛，跟一些相关单位去打交道，跟媒体打交道，去策划文案，去写相关的新闻稿件，所以整个的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体系，很多事情需要去协调，需要去处理，在这里面就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进步最快就是说与人交流这个能力，还有一种策划能力。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帮助他人呢，我本人肯定是说，对我本人来讲就是助人自助吧，帮助他人能自己收获快乐。我觉得收获快乐的话，也算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吧。志愿者必须要有一颗爱心，一颗奉献的心。志愿者也必须要，我们也必须要倡导一种比如说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一种志愿精神。从我身边接触的志愿者，包括十几岁的中小学生，有可能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这个都是一个志愿者，都是我们的志愿者群体。如果就拿我们的中学生来讲吧，变化其实尤其的大，比如说让他去全程去参与活动当中，比如说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话，这件事情他可以独立去完成，独立精神。因为志愿服务的话，它的种类会特别庞大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城市运行啦、外语服务啦、社区服务啦、大型赛会服务，它的服务种类会特别多，根据自身的这个能力和特点来分别选择相应的这个服务类型。我们也希望继续发扬北京08年奥运会的这种奥运精神，继续在韩国传递下去。同样也，我们继续要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去进行一种再次的一种奉献。 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仅要有高度的激情和热情，同时还要有扎实的技能技巧的训练、知识的储备、多门语言的习得，同时还要有一颗奉献、服务、爱人的心。好了，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Stand here on my own.